起流来，可你爱会不会真的时代只有一个摇篮，对不爱爱不存在，不美名不白不分的好歹，不为了爱爱爱，有一天分开是很长不到爱，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畅快，爱还是会期待失去和孤单才失败，我爱不我在 接下来时间，让我们继续好歌不间断。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正月初六，刚刚的时间听到的是方大同《爱爱爱》，接下来听到王菲的《尘埃》。 一滴尘埃随风飘飘荡荡，风停落花上和他一起芬芳。被笔尖吐气又尽在眼泪里忧伤。随着一只鞋在街上闲

醒来的上海小姑娘，她就要出嫁了，我该送什么花？她低头不说话，泪汪汪，我也一样。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，遇见另一个他，永远陪着他。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好啊。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，她就要出嫁了，我该送什么花？她低头不说话，泪汪汪，我也一样。 其实有些门是掩着的，你要走进推推。有些门是关上了的，其实没有上锁，你要走进看看。有些门看似锁上了，其实锁一拉就开。有些门确实锁得很紧，但是门的旁边还有门。不要远远的观望，要做出判断，不要还没有行动就告诉自己不行。来听到是梁文音的寂寞之光。 谁会发现遗忘的故事就在自己脚旁，清晨睡在记忆之上，直到过了站，电影已散场，心还在飘荡。夫人们是玉兰花，千口面纱玻璃窗，谁会抬头看一眼那小心期盼的目光，捉不到的高楼大厦在暮色中泛黄，看淡反射孤单的身影摇摇又晃晃。我的日子在等谁听见呢？我的哀求想跟谁说说？我的愤怒终埋在心底吗？我的快乐又难能分享吗？总是渴望有宽慰的理由，总是渴望能一切都平安，总是等待日出那道寂寞之光。谁听见啊？我的哀愁想跟谁说说啊？我的愤怒终埋在心底吗？我的快乐有人能分享吗？总是渴

欢迎将频率锁定在 FM103.3 品味033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在浮躁的时代，相貌总是决定性的因素，非大美即大丑的感官刺激总是可以吸引更多的眼球。几句二重唱的景文和秀琴，身份的平常甚至是悲惨，没有天使的面庞，缺乏魔鬼身材，也许是种种的歌曲以外的原因吧。锦绣一直是那么平平凡凡的唱着，接下来听到的是你爱我。 很久以前有人告诉我一个有关爱情的美丽传说，他说天使来的时候爱也会悄悄降落。我总是望着星空，双手合十默默祈求，但愿那天使不要让我等得太久。结了婚着了魔，想你怎么总无法摆脱。爱让人们心痛，什么爱让人伤心，让人疯，有人希望无空，有人错过太多。如果爱来了，我一定好好把握。爱像是甜蜜的魔咒，走不出的迷宫。有人说爱能懂，有说爱脆弱，天使祝福我，等到你开口说你爱我。会悄悄降落，我总是望着星空，双手合十默默祈求，但愿那天使不要让我等得太久。失了魂着了魔，想你怎么总无法摆脱。爱让人满心痛，是梦爱让人伤神，有人错过太多。如果爱来了，我一定好好把握。爱像是甜蜜的魔咒，走不出的迷宫。有人说爱能懂，都说爱脆弱，天使祝福我，等到你开口说你爱我。像是让人疯，有人希望我空，有人错过太多。如果爱来了，我一定一定好好把握。你我就走不出的迷宫。有人说爱难懂，都说爱脆弱，天使祝福我，等到你说你爱我。你爱我。 早上跟自己说，我愿意更快地开解自己，减少不快乐的执着的时间，增加满足和自在的感觉。我愿意自己增加正向的思维和心理，分配更多的时间给我身边爱爱我的人，不再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。范玮琪最初的梦想。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，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。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，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。

否，我失去过，可珍惜拥有。多庆幸我是我，被你疼爱的我，紧紧牵住的手，不要放手，永远守护我。 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没有谁比谁更容易，只是那些人那些年那些背后的付出你看不到而已。不存在去年容易今年就困难，今年困难明年容易，人人都有挣扎和努力，都有困惑和宿命，总有人比你强比你弱，比你幸运比你不幸，这个就叫做生活。 我承认我也有点情绪，该好好谈却让你离去，该添买点什么哄你，你就不会生气。一个星期都没你消息，十几个留言都没回应，感觉有一点不对劲，让我开始担心。我说了什么，我做了什么，还是问题不在谁认错，错在那不该做的却一直做，该说的没有说。我说了什么，我做了什么，比我还要骗自己多久，如果装若无其事从头来过，让我们比较好过，是对还是错。嘿耶，嗯哦，有什么出错耶，足够的技巧不去争执、足够的成熟但你情绪，会是爱的不够多，还是根本还错、分手这念头你有闪过、老实说我也想过很多、可但讽刺的默契，想想会更难过。我说了什么，我做了什么，还是问题不在谁认错，错在那不该做的却一直做，该说的没有说。我说了什么，我做了什么，我还要骗自己多久，如果装若无其事从头来过，让我们比较好过，是对还是错。能做的都做，都愿意在你爱过，能说的都说了，能做的都做，说了什么，问做了什么，可能你都永远不会懂，掏出我的心给你有什么用，又不是没努力过，不是你的错，不是我的错，怪你不如我先想清楚，慢慢

的微笑它就是抽屉眼泪，等于百分百恋爱哭了三天，把手伸进糖果核桃的心愿，薄荷或草莓你都为我实现，还听见加了木香秘密花园就会浮现，跟我们一起去探险，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，保存期限是永远。 正在为你带来好音乐的是每天同一时间会准点播出的流金岁月，这里是品味1033，我是梧桐。正月初六我们刚听到的是张韶涵的喜欢你没道理，马上要听到的是徐佳莹带来的是日救星。 庆祝为你快着魔的这一世好，我收敛我快张间的感动细胞，

马到成功，历久拜皆真，万户千门看，无人不诉穷。 品艺术之美，修气质佳韵。祝业市现对外开放花道、茶道、香道培训，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，让艺术相伴，让气质相随。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，祝业市31590000。 炮竹响，新年旺！我谨代表河北渝河凯丰杰克四 S 店全体员工，恭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，新年大吉，万岁如意。 笑一笑，十年少，低年到乐逍遥。福成建材城祝您2017年天天开心，岁岁有欢颜。 春节歌声飘满天，新年祝福写满天。成美集团在此祝福所有 FM 1033的听众朋友们，今年财源滚滚，幸福美满。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，我谨代表惠福月荣湾全体员工，祝1033的全体听众朋友们，今年行大运，事业节节高。 陈霞会馆祝福所有 FM 103.3的听众朋友们，2017团团圆圆，开开心心，好运常伴。 今年佳节到，祝福问个好，市政传媒向1033全体听众朋友们拜年了，祝大家万事如意，阖家幸福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我见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韵味一缕三三，我爱的radio。 真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清香是温度会走降，我预言爱情是晴朗，心能感应热烈变化，眼神它反映着温差，直觉在瞬间的刹那，这回真的被颠倒了。怎么办，梦里想你装傻，怎么办，知道我要什么 My God， 如果爱像微笑，和你一起吹过，连空气味道都变成甜的，但我才发觉这是爱，世界变了，当你在传达你爱我，手牵着我，当我真想你，这是爱，天空晴了，当我抬起头，你在眼前了。我不再回应你说话，答案却都写在脸上，当孤独嘴角也上扬。你眼睛突然眨一下，表情就静止停在那，心抓我跳着不像话。怎么办，梦里想你装傻，怎么办，知道我要什么 My God， 如果爱像微风，和你一起吹过，连空气味道都变成甜的，当我才发觉这是爱。 生命的意义在于让生活更加的充实，人海路过，不要把人生活成浮萍一样的漂泊，那些执着的痛苦也不要活成凄风苦雨，自己的人生珍惜着岁月，既不输给愁绪，也不枉费悲情，让眼中的世界保持安静，活过所有美好的告别。听到的是李行亮的放手去爱。 我还是放不开你的爱，我好难爱，怪我太过依赖，没好好珍惜你的陪伴，只怪我自己不肯说我还爱你，非要失去所爱，到头来后悔你已离开。你说要照顾自己，不要让下一段爱再伤心，你说的这些我真的不想要听，你给的爱难以释怀，我只有下定决心的离开，才能让这段爱深埋心海，过去那些幸福甜得我泪掉下来，我的爱情难以回来，我只有下定决心的去爱，决定要开始下一段恋爱。你说真的不去醒了就不来，我会放手宠爱，从此以后就各自精彩，我有我的爱。你说要照顾自己，不要让下一段爱再伤心，你说的这些我真的不想要听，你给的爱难以释怀，我只有下定决心的离开，才能让这段爱深埋心海，过去那些幸福甜得我泪掉下来，我的爱情难以回来，我只有下定决心的去爱，决定要开始下一段恋爱。你说真的不去醒了就不来，我会放手宠爱，从此以后就各自精彩，我有我的爱。Oh, oh, oh, yeah. Oh, oh, oh, oh, oh, oh, oh. 我只有下定决心的离开，才能让这段爱深埋心海，过去那些幸福甜得我泪掉下来，我的爱情难以回来，我只有下定决心的去爱，决定要开始下一段恋爱。你说就让我去醒了就不来，我会放手宠爱，从此以后就各自精彩，我有我的爱。

老鼠娶亲的日子。老北京有这么一个说法，但不是特别的流行，一般是以南方搬到北方，还有就是从乡下搬到城里的家庭有这样的习俗。据说初三晚上是老鼠娶亲的日子，所以呢，北京人早早的上床休息，把灯熄了，还要把鞋藏好了，以防老鼠给叼走。有的在炕洞、顶棚等地方放一些米，如果这一天住平房的小孩听到顶棚上有老鼠跑来跑去，老奶奶就会说老鼠要娶亲了。喜气洋洋的春节，虽然各地的风俗各有不同，但是中国的56朵争奇斗艳的鲜花，新年新，开心度过一个又一个的春节。三河广播电台品味1033，祝福听众朋友春节快乐。 没在人听，没在生活，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岁月流转，在时间的长河里，谁都是匆匆过客。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，无论悲喜，或功成名就，或寂寞无名。 匆匆那年，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？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，永恒不变。如今岁月，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 Señor Pretorio de Devoción, no lo son.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，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， 还有爱快新曲的中调，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以为年纪大了一点，脸皮就可以厚一些，遇到喜欢的你时，想不到仍然靠得远远。你好像对我笑了两次，又偷偷看了我几眼。我还是只能像个又哭又傲的淑女，假装没看见。你笑起来好可爱，发现也是我喜欢的样子，可不可以再看我一次？我是白痴，是呆子，是个只会嚷嚷的胆小鬼，站在原地不敢前进，也不舍得退。哦，你是太阳，是王子，是我稍纵即逝的恋爱。错过幸福的一辈子。 各位好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给自己多一点欣赏和鼓励，我们的生存背景大多都是冷色的，逼着我们在危机当中奋进，在两难当中抉择，在困惑当中放弃，那些斑斑血泪和伤痕都是自我赋予的，本来活着就很难，何必在意那些身外的阻挠和非议呢？要懂得对自己好一些。听到胡夏的《离家》以后， 曾经我想快快长大，盼望离家去闯荡，想想天涯是什么模样，一个能任我歌唱任我笑的地方。也许我并不如自己以为的坚强，离开家以后才懂得爸妈的话，世界有黑暗也会有光亮，明白了就会真正长大，就算受了伤你的笑容带着泪，选一首歌为自己唱，我的心也会有迷惘，承认了就不必再假装，最初的梦想我会一直带着它，不怕谁会来笑我傻。 是王力宏的《龙的传人》，这是台湾的作曲家侯德健在1978年的12月16号创作的作品，随后经香港歌手张明敏演绎，歌曲传遍了中国。2000年，歌手王力宏在《永远的第一天》的专辑当中翻唱，并且收录了这首歌。2012年，王力宏再次登台央视春晚演绎了这首歌。 在原地东方有一条江，他的名字就叫长江。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，它的名字就叫黄河。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，它的名字就叫中国。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，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。巨龙脚底下我成长，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。

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我在沙滩画个圆圈，属于我两个你世界，没有和别人连线。我不管你来自深渊，也不在乎身上鳞片，爱情能超越一切。Oh yeah， 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所有纷扰谣言完全视而不见。请不要匆匆一面，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。传说中你会爱甘心被搁浅，我也可以为你陷入海里面。怎么忍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，我眼泪断了线。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曲，来自孙悦和邰正宵的《好人好梦》，明天见喽，拜拜。 春光中你的笑容暖暖的让我感动，告别那昨日的伤与痛，我的心你最懂。 这夜色朦胧，也知道何去何从。我和你走过雨，走过风，慢慢的把心靠拢。就让我默默的真心为你，一切在无言中。缘分不由 觉与众不同。好像在这人间有风景万种，我依然情有独钟。亲爱的，我永远祝福你，好人总有好梦。 像情人是那么自然，我的心我的情我的泪就从今天起带上过去和未来，就现在和你交换。我们 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